刘浩非常痛苦，自己居然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。要不是差点滑到地上，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醒来。勉强又打了一会儿，实在是坚持不住了。 大神，你们玩着，我先休息去了。 哦，好的。 哎，你一般什么时候在线啊？ 通宵。 你妈！ 刘浩差点没骂出来，这不是要他的命吗？职业选手那也是一份工作，每天都有日常的训练等很多要做的事儿，尤其他还是副队长，哪有功夫天天通宵来打游戏啊？刘浩暗自咒骂着，只好留了一句：“ 我通宵的机会不太多，但刷副本一定叫我啊。” 好的。叶修答道。从头到尾，这家伙貌似就没说过一句话是超过五个字的。刘浩也搞不清楚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处境，困得跟傻逼一样的，他思考能力已经退化，匆忙退出游戏后就朝床上爬去，刚脱了衣服就听门被敲响。 浩哥在吗？老板那边叫你过去一趟。我就去。 刘浩泪流满面，重新穿好衣服，挣扎着爬下了床边。星星网吧这边，练到12点，叶修就准备去休息了。唐柔今天是早班，继续守着前台，一边工作一边游戏。陈果则是黑了个脸站在一边。这两个家伙那天表态说什么自己有数后，立刻玩得更加疯狂，更加没日没夜。 喂，你们的什么记录破了没有啊？ 陈果问着。 破了， 叶修说。 但今天早上又被人破回去了， 唐柔补充。 你们还要继续折腾？ 陈果问。 观望中。 叶修说完就休息去了。晚上起来接着游戏，冰霜森林副本记录依然高挂家王朝的名头，却再没有工会来找君莫笑。显然大家都已经受够了这个副本，如此刷来刷去，靠自己实力倒也罢了，还总得付出报酬找人代打，却是得不偿失了。相比之下，埋骨之地的副本记录这几天其实也持续被人刷新着，只是在冰霜森林记录漩涡的抢眼表现下都被大家给忽略了。此时各大工会第一等级的玩家都已经到了27级，正是埋骨之地的最高等级。虽然27级不像25级有新技能，武器一样会有个质的飞跃，但在记录这种抢分夺秒的内容，一个等级也足够产生些许差异了。眼下的埋骨之地副本已是27级队刷出的一个比较强的记录，保留了很久，但保持着记录的霸气雄图却也没有高兴到哪儿去，因为他们都清楚他们的记录保留不了多久。君莫笑或者是有高人代打的家王朝，随时都有可能把他们的记录破掉。家王朝那边霸气雄图当然是防不到了，君莫笑这边夜渡寒潭却是在死盯着他的等级。只是目前的记录本来就是他们霸气雄图的，再买君莫笑过来把自己的记录给刷掉，这个会不会有点冤呢？夜渡寒潭有点迟疑，想着是不是先放手让其他工会刷一下，自己后发制人。可其他工会的话一样会去请君莫笑，君莫笑刷出的记录自己再请君莫笑去破，这个好像有些强人所难。除非这家伙卑鄙阴险，故意在之前的记录中留一些， 不过有点脑子的人肯定是不会故意这样做的。这个比较败人品，而且先帮一家刷了记录，接着又接另一家的买卖去刷自己刷出的记录。这种做法也很过分，很让人不齿啊。这家伙应该不会这么做吧？这个不用猜，到时问一下就行了，现在还早。夜渡寒潭看了下好友中的君莫笑，还在25级上。叶修此时倒也清楚，他不到27级是不会有工会再雇佣他来刷记录了，所以只能是先去提升等级。零点快到，副本次数即将刷出，田七照例来消息问是不是副本。叶修自然不会推辞，练级而已，他倒是不挑人。田七这边又是他和岳中勉两个，浅生离和慕云生二人在刚开区时活跃了两天后，现在已经不怎么会在凌晨出现了。 豹子说他打竞技场，先不来了。 田七说。 哦， 叶修应了声，这边也是发了消息出去， 副本了。 这是发给刚刚爬上线的苏沐橙的。 副本去不去？ 这是问唐柔的。两女各应了声后，片刻已到，五人队组成。天七询问： 哎，高手兄，咱能刷出记录不？ 可以试试。 叶修看了下埋骨之地的副本记录，25分14秒32，霸气雄图出品。眼下这队里有职业级的他和苏沐橙，操作准职业水准的唐柔，再加个田七和岳中勉两个熟手，队伍不极限。不过刷一下普通玩家这记录还是有可能的，毕竟25级和27级之间没有装备和技能上的明显差距。正等着零点副本次数刷出，叶修忽又收到一条消息，一看是昨天那位新加的好友黎恨剑。 大神，下副本吗？ 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有队了。 加我一个呀， 人满了呀。 靠！ 刘浩想把显示器给吃了。刘浩昨天一夜没睡，早上没睡，快中午被老板叫去，一下午忙碌又是没睡，一直挨到晚饭后才稍微睡了一会儿，但念念不忘要来针对叶秋，于是快到零点时又挣扎着起来上线。结果一上来就被告知队伍满了，没位置。刘浩恨不能生吃了叶秋啊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能在这儿呆呆地瞪着显示器。叶秋他们这边呢，有心刷一下副本记录，虽然没人买单，但破了记录也总有不少奖励。埋骨之地从23级开始就可以下了，25级的这些人都已经下过不少次，有心刷记录那自然就要注意配合。副本外，叶修稍稍讲了一下战术后，几人听了随即便进了副本。 靠， 这刚一进去，田七就叫了一声，声音充满了爱恨交织，只因系统发出一声提示，吸血鬼骑士格罗有复活的迹象，请冒险者小心。隐藏 BOSS， 与隐藏 BOSS 当然是大家都期待的事儿。不过出了隐藏 BOSS， 那基本就和刷副本记录无缘了，这有违他们的初衷，这才有了田七那又爱又恨的一声靠。 啊，今天运气不错啊。 叶修确实赞道，他升到23级开始，每天埋骨之地的副本次数当然也不会错过，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见过隐藏 BOSS。 这每个副本里一般都有好几种隐藏 BOSS， 每种出现的几率并不一样。吸血鬼骑士是埋骨之地藏得最深的一位，结果今天一上来就遇到了。 这一次就当是磨合吧。 叶修说着就指挥君莫笑冲上去灭怪了，唐柔也连忙让韩烟柔紧接着冲上去。这姑娘有意无意的还喜欢和叶修较劲，叶修做什么她都要试着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。昨晚冰霜森林副本，叶修狂拉16只哥布林，对他又是一次打击，但唐柔向来是越被打击越拼得凶。但他的韩烟柔才刚刚动起来的时候，风书烟幕那边一声炮响却早已经响毕，两个君莫笑冲向的僵尸怪已被惊动，正摇晃着迎着上来。和这个风书烟幕合作也已经有几天了，这人的表现对于唐柔来说就是事事都能抢在他的前面。比如此时叶修的君莫笑第一个冲上去开怪，唐柔连忙就要跟上时，但风书烟幕的动作却是比他还要快上了一些。 这人的手也比我更快吗？ 唐柔心中是这样以为的，却一直没有去问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苏沐橙比他快的不是手速，而是意识。单论手速，他已在苏沐橙之上，在叶修的指导下，左右手的协调能力也是进步飞快。但除此以外，要论其他方面，他距离职业级的苏沐橙还是有段不小的差距。这妹子也挺不容易，他在意的比较对象不是叶修这种神级人物，就是苏沐橙这种职业圈中一线的角色，弄得自己总有些挫败感，进而开始越发的拼命。展现在游戏里，那就是韩烟柔比君莫笑冲得还要靠前，还要凶猛，这霸道的表现弄得田七和月中眠很有些手足无措。这姑娘在打的怪让他们有一种插不上手的感觉，只是蹭到君莫笑这边给高手兄打下手。但君莫笑的银武攻击力可比韩烟柔要高太多了，加上那个风书烟幕也是在帮着君莫笑清怪的，这边怪倒是已经够快。田七和月中眠蹭过来后依然觉得什么忙也帮不上，毫无存在感可言，两人泪流满面，这本还需要他们二人吗？叶修一看这情况却也了然，他这边本就是他和苏沐橙二人就已经足够，田七和月中眠该是在唐柔那边帮手的，但唐柔这妹子太要强，永远追求极限，加上他和田七月中眠的差距本就挺大，结果双方完全没法形成配合。 换一下吧，你去和他配合吧。 叶修对苏沐橙说。 这妹子真猛。 苏沐橙一边说着一边就让他的风书烟幕过去和韩烟柔搭档了。叶修这边自然是降低了节奏，田七和月中眠突然就觉得怪打得舒服顺手起来，以两人的水平却是弄不太明白这种太高层次的东西了，只是以为风书烟幕去了那边，所以让他们有了发挥空间。唐柔一边操纵的韩烟柔打着怪，一边时不时留意着叶修这边的情况。田七和月中眠忽然跑到那边，风书烟幕却又跟到了他这里，他也不知有什么原因，只是照打他的。只是此时发现叶修的君莫笑明显放慢了速度，降低了节奏，却是不知在搞什么名堂。唐柔照打他的，但渐渐发现自己这边情况也有了转变，开始是他为主动，风书烟幕为辅，但不知不觉间他发现这边已经是以风书烟幕为主而他为辅助， 这种主仆关系并不只是看小怪的仇恨在谁身上，而是看是又谁在引导输出的节奏和方向。唐柔在不知不觉间发现自己的节奏已经被风叔烟幕给抢了过去，而他只是在跟着风叔烟幕后面指东打西。这种节奏问题，唐柔这种新人又哪里会懂，他只是单纯的不喜欢这种感觉而已。一凡之下有意去破坏，结果弄得二人这边几次出现险情，连叶修的君魔校都有冲过来帮手。唐柔惊讶，完全不知为什么会这样，正茫然，却听到那个风叔烟幕溜到他旁边说， 你看看他那边是怎么打的。 唐柔当然知道这个他指的是谁，可在他看来，叶修此时打得一点也不精彩，这么慢自己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呀。 换了是你，你能和田七、月中眠配合的那么好吗？ 苏慕成说。 配合？ 唐柔呆了一下。 配合也有两种，一种是迎合对方进行配合，田七和月中眠做的就是这种，这种比较简单。至于另一种，就是带动别人来和自己配合，他做的就是这种。 苏慕成说。唐柔又是愣了愣后突然恍然， 那你刚才也是在带着我做配合？ 我一直是在配合你来着呀，但不知怎的慢慢的就变成你配合我了。 唐柔在电脑前直挠头，这个东西好像很玄奥的样子。不过老实说，他并不太喜欢配合这个字眼，他还是比较倾向于个人独当一面，横扫三军。 BOSS！ 正这时，田七惊叫了一声，众人视角都齐齐转向前方，就见前方道口一个身材并不如何高大，身着漆黑盔甲的骑士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那里。他的面容更加的苍白，血红的眼珠很是妖异，右手握着一柄猩红狭长的光剑，左手撑着一面画有一只蝙蝠的文章盾，静静的一言不发。五人飞快地清理了小怪，齐齐望着这埋骨森林藏得最深的吸血鬼骑士格罗。由于未尽仇恨范围，吸血鬼骑士没有任何举动，他独立道路的中央，从道的两道却是可以不惊动的直接绕过去。有很多隐藏 BOSS 都是这样，玩家可以选择不打，只不过在遇到难得一遇的隐藏时，绝大多数玩家还是宁死也要试一试的。其实对于没有经验的普通队伍来说，隐藏 BOSS 十有八九都是拿不下的，但对于叶修他们来说，当然不存在拿不下的可能。叶修望了望吸血鬼骑士格罗手中的那柄狭长的光剑，忽然开口， 小月月，你学的是光剑精通吗？ 不是，我是太刀精通。 月中眠回答完了，这才忽地想起，连忙跳脚， 谁他妈是小月月啊？ 那出了吸血光剑就是我的了啊。 叶修说。月中眠一怔，他也知道吸血光剑是25级的成武。光剑虽是剑客的独门武器，但月中眠既然选修了太刀精通的话，那就是一个优先使用太刀的剑客了。